概每一日咧，我哋大概可以打到20-20多个长者咁样咯。 嗯好，不如都问一下你哋呢啲流程嘅经验啦，睇下喺即政府去到推行呢个家居接种计划嘅时候，有冇啲乜嘢你哋嘅经验可以参考一下先。首先就系问登记方面啦，吓，你都头先讲话啊，其实有啲社区长者佢就唔系唔想打针嘅吓，只系咧佢就唔方便啦，可能亦都系唔方便登记嘅吓。咁你哋其实登记方面系点样做法嘅咧？ 呢、這個如果 public 咧就可能難搞啲嚇，咁、啊、因為我哋而家服務緊嗰啲咧，即係今次打嗰啲咧，即係我哋服務，即係攞緊家居照顧服務嗰啲嘅長者啦。咁、所以我哋係有曬佢哋嘅即係啲資料啊咁樣，亦都之前亦都了解過佢打咗針未啊咁樣嘅嚇、有冇驗過疫啊呢啲，其實資料我哋係知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問嗰啲佢冇打過針嗰啲啦，就問佢需唔需要打咁。咁、如果佢話需要打咧，咁我哋就即係幫佢登記咁咯。咁、基本上我哋就其實。就好快嘅，我哋即係知道有幾多位嘅喺啲家居裏面嘅啲長者需要打咧，我哋就即係劃條車線啦嚇，咁啊即係分邊幾日去邊個區嗰度打。咁基本上阿醫生咧就好快嘅啫，即係佢就流水作業式咁做。我哋就佢有一個醫生啦，同埋兩位護士，咁我哋有三架車咧車佢哋，咁啊醫生。我哋其實想醫生上去之前咧，就已經做咗好多嘢啦。即係我哋自己機構嘅護士咧，就有先去同呢個長者咧去或者佢嘅家人咧去講解究竟佢打嘅咩針啦，然後佢個身體嘅情況係點啦，填咗嗰份嘅表格知道佢適唔適合打啦。即係有啲咩嘅情況，醫生要考慮啦，應該咁講嚇。咁、然後就佢知唔知道自己打咩，同埋打完冇有大概有啲可能嘅反應啊之類之類。咁之前其實同佢做曬噶啦。咁、然後咧就填咗某部分嘅即係我哋嗰啲嘅同意書啦嚇。咁、然後想即係收集曬啦之前。咁然後我哋畫條車線啦。咁當日咧就會有同時跟。住即系医生同埋两位护士，同埋佢哋各自都有一架车咧，咁就流水作业式咁做啦。就医生咧上门就问咗，做咗 assessment， 即系嗰个嘅评估啦，即系佢系咪觉得 OK 可以打到而个老人家又愿意打，咁咧就会做完之后咧就会阿姑娘帮佢即刻接种啦。医生就已经即系去下一家噶啦。咁阿姑娘接种咗之后咧就会喺嗰度等10分钟啦，就睇下老人家嗰个嘅反应系点。如果冇咩问题咧，佢就会去下一家。咁大概系咁嘅流程啦。咁做完晒之后咧，医生就会翻嚟咧，就会印翻嗰啲箱，即系打咗即系呢个嘅疫苗嗰啲嘅证书啦吓。咁印翻之后咧，我哋第二日就会派翻俾啲老人家，就系咁样咯。 系。咁即系你成个流程听你咁解释咧，都好全面啦，好到位嘅吓。咁你想象如果政府系要做呢样嘢嘅时候吓，会唔会有你哋即系服务得咁全面？因为你头先听你讲咧，就即系之前已经系即系你不嬲已经接触开佢啦，因为都系你嘅啲所谓即系客嚟噶啦吓。咁你之前亦都有护士上去即系问咗好多嘢嘅吓，咁先至系去真系去揾日去打针咁样吓。咁政府你觉得如果真系要全面铺开全香港咁样做，咁系咪会个人手需求会好大嘅咧？你觉得？ 我觉得要睇佢有几即系组织得几好咯吓。咁、即系你之前佢登记嘅时候系咪攞足到比较即系齐面嘅即系全面嘅即系佢嘅资料啦？吓、佢要真系，但就真系要有一个嘅护士可能电话同佢啦，就算唔上门都即系讲解究竟系发生咩事咧？因为老人家其实可能佢唔 系 好清楚嘅，有啲时候 系 或者佢嘅家人要知啦，至少吓咁，同埋要同佢签到嗰份嘅即系同意书啦吓，即系讲解完呢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呢个系最花时间咯，即系医生真系打。同埋護士真係喺度觀察啊咁樣，其實嗰個都係即係其中最主要嘅部分啦。但係其實花嘅時間咧，反而冇之前嗰個咁多。 哦，係咯，你哋嘅經驗嚟講，有幾多嘅成嘅老人家係根本係唔即係好抗拒，仍然係好抗拒打針嘅。 我哋之前問嘅時候咧，即係願意打嘅咧，其實就大概10%多嘅啫。 係 就唔多嘅，因為有好多，因為我哋做即係家居照顧服務呢啲服務使用者咧，其實好多都係體弱嘅長者嚟嘅，即係佢哋好多長期病啦，年紀好大啦，同埋基本上佢哋係好少出街嘅。不過佢就唔中意入院即係住，咗中意喺屋企住，咁可能佢會有個家人啊嗰啲咁樣即係 陪住佢啊，或者照顧佢咁啦。咁所以其實佢覺得佢打嘅即係需要咧，唔係好大嘅。家人個考慮咧，就覺得怕佢即係有風險啊咁樣，所以就唔打咁。咁但係隨住疫情越嚟越即係嚴峻啦，政府亦都有好多政策，譬如就算係咁咧，佢哋連落樓係飲茶都可能做唔到啊咁樣。咁佢哋就會考慮不如都打啦咁樣。咁而家咧，我哋今次再問咧，就都佔咗我哋有七分一到嘅老人家啦，就係願意打咯。 七分一啊， 系七分一啊， 即系成功说服翻七分一。咁但系其余七分六就 咁个比率都好低， 都未系好肯， 系咪啊？唔系好高嘅，就系因为有一啲应该咁讲啊，嗱，有一啲咧就佢之前打咗啦。即 打咗就 OK 啦， 系啦，之前打咗啦，咁有一啲咧就系佢唔适合打啦。 嗯，咁个都唔算嘅，系因为佢唔适合打嘅话， 系啊，佢急急埋埋咁样样咧，咁其实我估都过一半嘅。 你话唔适合系咪因系真系有医生正式系去诊断过佢？ 系啊，有啲医生系真系讲佢唔适合打嘅。譬如佢有啲佢中过风啊咁样样啦， 系。 咁有啲系打唔到嘅， 打唔到系咩意思？ 譬如佢有认知障碍症嘅老人家啦。佢根本冇辦法，只可以令到佢坐喺度俾你吉一針咁。 哦，但認知障礙係就打唔到針嘅咩？ 唔係打唔到，係即係佢你冇辦法，只令到佢好合作咁樣同你坐喺度俾你打，係咁有啲咁樣樣嘅情況咯。咁但係唔多咯，即係有部分咁樣咯。 咁 你身體狀況唔容 易。你啲服務係咪政府推出咗佢呢啲新嘅措施之後，你哋會繼續你哋自己咁繼續做落去噶？ 我哋唔会㗎啦，我哋其实真係会打，即係淨係会做呢一次啦。咁当然啦， okay. 第二針我哋会继续做埋囉。 嗯。 咁因为其实都已经问过好多次㗎啦，之前都问过佢会唔会落中心打，会唔会车埋佢落去打，之前你都做过嘅。咁今次就係、是、即係上门打就即係最终极㗎啦，我觉得已经。 嗯， 我覺得其實你哋作為服務機構咧，咁喺呢個去到上門打針嘅過程咧，同嗰啲嘅社區長者啦，同埋佢哋嘅家人去嘅溝通咧，係相當之重要啦。我諗其實有啲嘅住喺社區嘅長者，可能未必好精靈，未必好知道疫苗係乜嘢係嘛，或者係未必好知道疫情而家發生緊咩事。咁其實喺同佢哋溝通啊，或者即係去邀請佢哋打針嘅過程之中，你哋有冇遇過啲咩困難呢？ 就有時佢哋會唔知即係唔打會有咩情況咯，咁、可能會講解一下話俾佢聽啦。譬如哦，原來你樓下飲茶都去唔到喎，咁樣。咁、可能要话声俾佢听咁样，等佢知道个情况，我哋就唔会强迫啦吓。咁都系即系询问嘅啫，即系佢哋自己做个决定。咁其实佢哋有问题可以问翻我哋，其实最主要系佢哋可能有好多疑惑，唔知道自己适唔适合打咯。咁呢度就我哋都帮咗好多手，了解佢哋嗰个即系身体状况。咁有啲会问翻医生，有啲我哋其实即系会话翻俾佢听个情况咯。咁佢哋就会放心啲。不过医生都有同我哋讲，佢话其实而家咁嘅情况，其实都冇咩好大嘅理由唔打噶啦，除非佢身体真系有啲好特别嘅情况咯。 有冇都遇过一啲，譬如长者佢本身同佢啲家人出现一啲意见唔同啊，或者家人之间有意见唔同嘅情况？我谂你哋作为服务机构都要梳理埋、处理埋呢啲嘅家庭内嘅关系，系咪啊？ 我哋其实都系陈述下，即系打有即系咩嘅好啦，唔打有咩唔好啦，系咪？打咗会有啲咩嘅有机会出现嘅，即系反應啊，嗰啲咁嘅情況，我哋其實都會講翻曬俾佢哋聽咯。如果佢哋係有爭拗嘅咧，我哋就未必會打噶啦，因為會即係好難，即係如果解決到，我哋就梗係即係順住去啦，係咪？如果解決唔到嘅話，其實我哋都未必會強迫做嘅，係。 即變咗你哋服務機構必須要都做咗先一輪嘅一啲溝通工作，先至安排咧醫生上門打針啦嘛。 是啊，因为其实医生逗留的时间和护士逗留的时间是很少的。咁所以大部分的嘢都是即服务机构之前之后做晒咯。 系 ，OK。咁你打咗呢十呢百几个个案系完全冇咩特别嘅副作用啊、反应啊等等嘅事故。 暂时未有任何反应吓，我哋都有跟进嘅，因为打完之后除咗俾翻印翻张 shot 俾翻佢之外咧，都会打电话慰问佢，即系有冇唔舒服啊嗰啲咁样。咁个别长者都有少少可能唔系太舒服嘅情况，不过又唔系好严重。咁未有任何即系好特别嘅情况出现咯。 好， 暂时。 系，唐彩莹，由于我哋就嚟听五点半新闻啦，可唔可以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一阵啊？ 可以 嘅，多谢你先。系咁，我哋就倾紧咧，关于系政府将会推出两个嘅吓上门打针嘅计划啦，就分别系家居接种计划要先登记嘅，以及咧就系围封期间嘅一个上门打针计划。大家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685宗新冠病毒确诊，分别有3227宗核酸检测阳性，同4458宗快速测试呈报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确诊1,120,000多宗。新增確診個案只有5宗輸入個案，患者分別從印尼、越南、新加坡和愛爾蘭來港。經醫管局情報的新增死亡個案有168宗，連同其他非醫管局情報的47宗個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計7207人離世。衛生防護中心說，經統計之後的病死率大約 0.6%，沒有接種新冠疫苗染疫人士的病死率是 3%， 已經接種一劑疫苗患者的病死率是 0.84%， 已經接種兩劑疫苗患者的病死率是 0.12%， 已經接種三劑疫苗患者的病死率是 0.02%。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认为，本港目前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应该远多于官方数字。如果按100多万感染者计算死亡率不太准确，若果按推算已经有400万人感染来计，死亡率是0.18%，略高于流感的死亡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都話，相信實際染病人數會多過官方數字，但係實際死亡率應該點樣計算，需要日後整理資料再分析。按照政府公布最新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變動計算，港鐵按機制將會凍結票價。按可加可減機制方程式計算，去年12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 2.4%， 第四季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下跌 0.2%， 兩者平均數扣減生產力因素和額外扣減之後，計算出的數字未能夠啟動機制，港鐵將會維持票價不變。根據可加可減機制，改變幅度低於正或負 1.5% 就要凍結票價，加幅或減幅達到 1.5% 或以上就會啟動票價調整。港鐵票價去年6月下調 1.85%， 2019和2020年票價調整方程式計算觸及封頂機制，未有按結果加價，而港鐵現正提供 3.8% 票價優惠。美國影星韋史密夫在第14屆奧斯卡頒獎禮上，因為頒獎嘉賓喜劇演員 Chris Rock 拿他的妻子的光頭造型開玩笑，衝上台打了對方一巴，返回座位之後再用粗口罵對方。45分鐘之後，韋史密夫憑著《王者世家》首度奪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他上台發表得獎感言的時候落淚，就事件向大會和其他獲提名人士致歉。他沒有提及 Facebook， 亦都沒有向他道歉。洛杉磯警方說知悉事件，但是當事人拒絕向警方報案，若果涉事一方之後想報案，警方將會調查。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再度转凉，亦都有几阵骤雨。 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提下大家啦。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啊，小心驾驶啊。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九龙咧，龙翔道去荃湾喺北架山花园对开，因为有意外啊，而家都几多车噶，慢车嘅龙尾去到彩虹村。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因为有意外，龙尾排到彩虹村。而之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喺理工大学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多车啲啦，龙尾近住学园街。仲有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彩云圣若瑟小学对开咧，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咁啊而家比较多车嘅，龙尾近彩虹交汇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去到呢个马会湾位嘅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附近。红隧九龙入口暂时系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位段比较多车啲。而家市区道渡船街过海都繁忙嘅，龙尾喺果栏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污水检测对于整个疫情的趋势又是如何呢？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污水检测是找到有爆发危机的个别楼宇，原来你住在那个大厦，在附近里面不知道自己是阳性的人呢，在那居住的，去保护自己家人邻居，都是一个看到有明显效益的一个做法来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講緊嘅就係政府將會推行一啲嘅上門接種新冠疫苗嘅計劃啊！咁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咧講到話，除咗要針等人之外咧，仲要做到針穩人嚇。咁所以咧，嚟緊就會做一個嘅家居疫苗接種計劃啦，以及喺一啲嘅圍封強檢嘅處所咧，就係去到為一啲可能係長者啊，或者係行動不便嘅殘疾人士咧，就登記咧就上門打針啊！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新闻之前咧，我哋同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服务总监唐彩莹倾紧噶，请翻佢出嚟先。唐彩莹， 系你好， 系你好。嗱，头先我就即系同你倾咗第一个方面啦，即系包括一啲家居接种计划嘅详情啦吓。咁至于第二个咧，就政府话会嚟紧咧就会喺一啲嘅围封强检嘅处所，就同时安排咧就系上门打针嘅服务。嗱，以你哋即系都认识一啲喺社区嘅长者啦，咁其实咧就呢个计划对佢哋嚟讲系点咧？我见有啲意见就系话啊，可能咧啲长者要应付一个围封强检，同时间又要处理系咪要打针咧，可能都即系好难短时间之内，即系冇你哋服务开啦吓。可能咧短時間之內咧好難決定，你會有啲咩關注啊？ 呢、這個如果係即係真係要做即係兩件事夾埋即係一齊做嘅話咧，其實可能要預先俾啲老人家有啲心理準備先得。 嗯， 因為事實上、即係佢哋考慮打針都考慮咗好多唔同嘅時間，即係有唔同嘅決定啊咁樣樣。即係啲資訊要慢慢俾佢哋滲透咧，佢哋先至會明白咯。 咁你哋嘅經驗咧，即係譬如你哋去到邀請啲長者打針，一般嚟講佢哋會考慮幾耐嘅咧？ 时间就好难讲嘅，因为其实 一啲啊， 佢哋可能好多时候系揸唔到主意嘅，系佢哋啲屋企人帮佢揸主意嘅多咯。我哋个经验就系、是、咁，佢哋嘅家人多数都系惊，即系打咗之后会有啲唔好嘅反应啊，咁令到个老人家身体唔好啊，咁样咯。 系 咁、啊，但系近排即系我哋再同佢哋倾嘅时候，因为可能成个疫情又唔同晒啦，咁而家需要即系你社区隔离嘅设施，即系嗰啲咁嘅政策又唔同咗啦，佢哋嘅考虑又有啲唔同咯。 嗯，我想问一问咧， 系 唐生人，我想问一问政府有冇同你哋开始倾点样用咩方式系可以合作一齐去做呢一样嘢嘅咧？ 我呢方面我就未收到消息咯、我淨係知道佢有問過，如果真係颶風強檢嘅時候，某一啲區嘅老人家有邊啲係佢冇辦法只可以落到樓下做任何佢哋要求佢要做嘅嘢，咁我哋係我哋服務範圍以內嗰啲我哋嘅服務對象咧，我有即係同佢哋提過，有大概即係幾多個數目嘅人係有呢個需要啊咁樣。 嗯，因為你哋服務對象之中，都有好多係公屋住嘅 是大部分啦， 大部分都是的、 所以其实即系总结你哋嘅经验啦，吓，即系喺一啲嘅上门打针嘅计划之中咧，有服务开呢啲长者嘅机构咧，就对啲长者嚟讲就会即系俾到一个即系亲切感同埋即系信心多少少，系咪？即系可能你哋嘅机构 咯，我谂系 吓，你哋机构嗰啲嘅关系啊，即系联系，可能系对一啲即系考虑紧嘅长者嚟讲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人士去到帮佢哋去打疫苗啊嘛。 我谂主要系因为我哋同佢熟，我哋识得同佢倾偈，用咩方法佢会听得明我哋讲嗰啲嘢咯。因为事实上我哋啲服务对象都可能有一段时间我哋服务咗佢，咁同佢沟通方面都比较 OK 啦，吓。同埋其实颶風即系强检咧，对于啲长者嚟讲咧好惊吓嘅，我觉得吓，即系忽然之间松咗咁样，咁然后咧就即系冇得落街咁吓，咁我冇即系有啲譬如独居啊，或者两老嗰啲，其实可能佢哋啲资讯又冇咁多啦，同埋佢其实佢真系会冇人帮佢咯。咁前嗰排亦都即系可能啱啱开始有呢啲咁嘅情况嘅时候咧，又人手唔够啦，即系照顾得未必咁好啦，即系嗰啲被封咗喺屋企，即系冇乜粮食嗰啲老人家啊嗰啲咁，咁佢哋其实好惊嘅。 系 啊，咁另外就有一啲佢哋即系。陆陆续续即系呢几个礼拜咧，就好多都其实系染咗病咯。吓咁头先主持问呢咁少人打针系啊，因为有好多陆陆续续染咗病唔打得嘛。咁咧同埋佢哋即系呢啲两老同埋独居嗰啲长者，佢哋一染咗病就系好论尽嘅，因为佢哋本身都冇乜自理能力嘅。咁染咗病直头唔能够出去外边，基本上佢喺里面系肝病咯。即系发烧就咁肝。 咁就顺便问你啦，即系佢染咗病，咁你哋系咪继续上门去服务佢哋噶？ 我哋其實入唔到去嘅， 入唔到去 嘅咯，係封咗。咁我哋通常就會叫買定啲嘢啦。咁即其實我哋之前已經同佢傾咗，就有啲我哋就送咗一啲即係凍嘅，即係 frozen 嗰啲嘅飯餸咁樣俾佢哋擺喺雪櫃，萬一有咩事佢就攞翻出嚟啦。咁但係有啲都趕唔切做啦嚇，即係有時因為都封得好快啊嘛，你見。咁咧我哋就會叫即係攞定啲物資俾樓下，只可以靠阿 Sir Q 幫我哋攞上去咯。咁有啲唔係颶風嗰啲，佢係即係譬如佢真係病咗，或者佢自己知道自己有病徵唔舒服啊，或者驗到家人同佢驗到 RAT positive 嗰啲咧，我哋就會帶啲即係食物啊，或者一啲防護嘅物品啦、啊，或者抗炎嘅物品俾佢哋咁樣擺喺門口等佢哋攞咯。如果嗰啲真係獨居或者係雙老嗰啲咧，真係冇辦法只照顧到自己嗰啲咧，我哋而家咧即係。因为他们之前就去不到 A&E 的 call 了车到、所以去到都是等了两日、三日两夜都见不到医生的、我们前一段时间那些又叫我们推回去回去，那我们会帮他约那些指定诊所，那期间呢我们就找一些我们已经染了疫但是又好回的，就是有些抗体的同工、穿整套保护衣这样进去看看他究竟生定死、定是什么，因为他们真的很凄凉咯。 这个服务真的很 好。好啊，多谢晒唐彩莹啊，多谢你。 系， 唐彩莹咧就系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嘅服务总监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都听听听众嘅意见先。有马先生喺度，马生你好。 诶，两位好。 你好。 有两个问题，先讲第一个问题咧，就有个长者佢私家医生打咗第一针噶啦，但第二针药咧就要成三个月后，咁似乎好似就唔系好啱啊，因为好似政府嗰啲药咧都系。第一針、第二針是相隔一個月 一個月之嘛， 係啦，咁但我聽好多電台節目，就算 邊個講到都冇提及呢個缺口咯。咁我覺得對嗰個疫苗嗰個保護力好似係失咗咯。第二咧，我即係個長者咧，佢啱啱頭先我所講嘅，佢打咗一針，咁佢係盲嘅，咁佢係諗住唔等嗰個三個月啦。咁譬如上屋企打嗰啲，可唔可以俾佢打第二針啫嘛？咁想查睇下你哋可唔可以幫到佢啦。 我想应该可以咯，因为政府今日就公布咗有个咁样嘅预约平台啦嘛， 好似净系针对又冇讲第一针，咁净系话打针，咁我谂佢针对嘅第一针咯，就冇提及第二针嗰啲，咁同埋最紧要嗰个缺口啊，我打123咧冇人答到我啊，咁但似乎三个月似乎个疫苗个保护力肯定就系即系唔系咁理想啦，我谂系人都明啦，但政府好似冇人提及呢样嘢咯，咁、 okay, 希望你哋睇下将呢样嘢带出啦，好嘛？ 好多谢晒阿马先生嘅电话吓，跟住落嚟咧，我哋又揾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有医疗卫生界嘅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啊，林哲源你好 ，Hello 你好。Hey, 你都睇報道，你都有係同有份同社聯合作做一啲嘅上門打針嘅服務，係咪啊？ 哦，係，係 你所屬嘅機構， 主要係社聯啦，同埋林正財醫生嗰邊啦為主力嘅，我哋幫下手係啊。 係，咁以你哋即係暫時嘅經驗啦，即係以醫護嘅角度啦，其實做一次呢啲嘅上門打針服務，需要嘅流程同埋即係人手啊，咁係點樣嘅咧？ 其实就都有少少複雜嘅，咁就首先你要找到嗰啲人士啦，咁通常你如果经过啲社福机构，你就容易啲找到佢哋啦。咁、然之后就要系同佢倾，咁佢系愿意都打针，咁通常社福机构嗰边都可以同佢倾咗嘅，即系如果佢譬如有社工啊，或者有社康护士啊，都可以同佢倾咗先。咁要攞啲資料嘅喎，即係可能部分呢啲人士都會有啲慢性疾病啊，咁我哋要知道佢有咩嘢事情先啦。咁就亦都要問，好似俾咗問卷咁，咁問卷嗰度就基本上有曬，譬如佢有冇一啲藥物敏感啊，或者有冇啲慢性疾病係未處理好嘅等等。咁跟住我哋上門嘅時候咧，咁就盡量安排即係同區或者最好同一棟大廈嘅就一次過去幫曬佢哋咁樣啦。咁就醫生要去啦，護士要去啦，咁主要上去就係護士，咁醫生呢就可能一個就睇幾個護士嘅工作一齊做咁樣，即係幫喺後面叫做做一個支援。咁另外仲需要有一位人士呢，就唔一定係醫護人員嚟嘅，咁但係呢就喺護士幫嗰位人士打完針之後呢，都要陪佢15分鐘咁先離開，咁嗰個時候可能護士就會去另外一個屋企嗰處打針。咁就又去到嘅時候要再對一對返個身份之餘呢，就要確保佢係冇一啲嚴重過敏反應啦，對疫苗嚟講同埋合適嘅人士啦，咁亦都要係即場呢打完針之後呢，係幫佢處理返出返嗰個針紙咁樣嘅。 咁即係話一隊嘅一個社區外展嘅接種隊呀，其實有幾多人到呢？ 一架车咁去噶啦，我谂都睇下要做几多人啦。但最少嚟讲，你都十个八个噶啦。 十个八个，咁但系每一次入屋，咁系会有几多人啊？ 最少系两个人。 最少两个人。 因为一个入咗先嘅，咁佢打完针，然之后到即系差唔多打完嘅时候，嗰、那个义工啦就跟住嚟。因为有时佢第一个打完针啦，咁护士会去第二家噶嘛。咁佢第二家打嘅时候呢，咁到佢差唔多完嘅时候，另外就有一个即係之前做完另外一家照顾员或者看完嗰15分钟嘅义工会过嚟咁样囉，所以一至两个人嘅。 OK， 咁头先你话即係有涉及有好多唔同嘅程序步骤啦，头先你话即係护真係要打针落去嗰下就係护士做啦，係咪？ 医生都得， 医生吓，咁但系头先你讲话要去到做翻个问卷，睇翻嗰个打针人士嘅背景啊，有冇病历嘅时候，咁呢个系护士做定医生做？要落判断究竟嗰位人士适唔适合打针，要唔要真系医生喺度先做到咧？ 喺现场嘅时候咧，我哋就都会再问佢嘅。咁之前有啲问卷已经收咗第一轮，咁医生已经睇过晒。咁如果冇大问题嘅，去到现场嘅咧，就系护士会再问到佢一次。咁其实都 OK 嘅。 即系话医生都系睇一啲资料嘅啫，即系之前嗰个步骤系咪？ 即係睇睇佢報翻嚟，即係食緊咩藥啊，有啲咩長期病啊咁。咁醫生就睇住嗰啲資料咧，就作出一個判斷啦。咁然之後到場 喺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你諗下都係差唔多嘅、疫苗接種中心都係先先佢入嚟個牆嗰處咁就解釋咗啦、解釋完之後，如果佢有問題嘅話咧，或者護士察覺到有問題咧，就請佢過去見見醫生。否則嚟講咧，成個流程主要都係護士為主嘅。 咁你哋嗰個嘅行動係係又亦都係長者自己報名問你哋嘅係咪咧？因為係你哋都會去說服佢啊，鼓勵佢哋去打針嘅咧。 當中牽涉嘅咧，就首先你點樣揾佢出嚟？揾佢出嚟，可能都已經經過社福機構啊，或者佢個社康護士。咁嗰處應該已經有一輪嘅係游說工作，或者咁調翻轉有啲長者好想嘅，咁但係因為佢真係唔方便出街啦，咁亦都會有嘅。咁所以我諗兩樣都有嘅。 咁頭先有位聽眾即係打嚟就話而家政府好似三個月先幫啲老人家打第二針咁。照你所知，有冇呢個問題㗎？ 第二針唔係三個月，第二針應該嚟講係一個月嘅。如果係伏必泰就三個星期，如果係科興就四個星期。 因為頭先我哋都答唔到嗰位即係聽眾嘅問題。 係第三，跟住再加三個月咧，就係第三針。係 都想問翻咧，即係你頭先話嗰位打針嘅人士可以即係透過問卷去到報告翻佢自己嘅健康背景啦嚇。咁但係即係譬如你喺接種中心咁可能咧就即係有埋醫健通呢個嘅平台噶嘛。咁你覺得其實呢啲外展接種？家居接种的一些计划，需不需要看即系医健统的病历，因为可能个长者未必好清楚，未必好精灵啦，未必好清楚自己咁仔细的一个健康状况噶噃。 系啊，所以咧，你之前如果有唔系，佢哋一定系照顾者嘅，照顾者可能系个家人啦，可能系一个社康护士，单人上去睇下佢，即系睇就定时同佢系照顾佢药物啊等等嗰啲问题，所以咧总会有一个人系熟悉佢嘅情况。咁所以点解之前都要问一次就系咁解啦。如果职场净系靠职场嗰次，你就讲得好啱。如果上到嗰一刻。得佢喺樹，或者佢仲有一個譬如有個姐姐幫佢手嘅，咁就大家溝通方面可能唔係咁清晰咧，咁就會有問題。所以做點解我哋之前都會做定一個即係初步嘅了解就係咁解。咁至於你頭先講啦，即係如果醫健通好唔好咧，咁就有永遠都係好嘅。咁但你職場用唔用到咧？呢個就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即係而家醫健通其實系統佢個保安係好嚴格嘅。咁你要開咗個系統，即係嗰位病人本身咧，佢係申請咗醫健通有密碼俾你咧，咁你先至用得。同埋每個地方，即係譬如佢睇我，咁佢就俾個同意我去睇佢嘅資料，唔等於話你上去同佢打針咧，佢可以俾到個同意你去睇佢嘅資料嘅。咁所以保安嗰時相當之嚴格，就唔一定有得睇。咁參考翻你睇翻疫苗接種中心咧，其實基本上都冇睇嘅。咁就咁行入嚟嗰啲，你都會問清楚佢啦。佢講到俾你知，如果你仲有懷疑嘅，咁我哋有時喺疫苗接種中心就會佢帶埋啲藥嚟睇睇。咁同樣地，即係你上到人屋企咧，有好處就係起碼佢啲藥會擺曬屋企先。咁你就有睇啦。 OK。另外关于人手问题啦，因为即可能都会涉及咧，就系好多嘅医生咧需要咁样去做参与呢个外展接种嘅工作啦。咁如果涉及一啲围封打针嘅计划，就更加系咧要短时间之内就安排到医护嘅人手上门打针啦。你点样睇呢个外展接种计划喺即医护人手方面嘅需求咧？ 你冇法之预计佢听日会有几多栋围封。咁變咗咧，呢度就太大嘅，即係幾大嘅一個未知數喺處嘅。咁但係而家參與咗整個服務咧，即係尤其是頭先所講個外展服務嘅醫護人員人數都相當之多噶啦，以千計噶啦。咁就變咗，如果突然間係要係派一隊人出嚟，派隊人出嚟冇問題，但可唔可以係好短時間同埋係即係過一兩天就去到咧？咁就呢個要再度一度嘅。咁盡量配合啦。咁但係其實所謂圍封強檢又唔係話要去圍封緊嘅時候同佢打嘅，係圍封緊嘅時候你要同佢就做個檢測啊嘛。咁檢測如果係陰性嗱，你等陰性都要時間啦。如果佢陽性，你唔使同佢打住噶啦嘛。因為已經等於佢有咗個一次嘅免疫接觸。咁之後你就再隔三個月，真係三個月咯，先幫佢打噶啦嘛。咁所以你就唔係即時嘅，咁就 知道嗰位人寫嘅書佢驗咗係陰性嘅時候咧，咁就再安排上同佢打，就唔係即日嘅，可能過幾日都冇乜問題嘅。 OK 嚇、嗯，啊唔好意思，林志源有喺即係繼續訪問之前咧，就有一個香港電台抗疫快訊啦。咁以下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粉嶺長華村長治樓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就已經開始啦。請居民按住工作人員嘅指示，有秩序落樓進行檢測。 嗯，係。 是 林元就这个新的举措呢，即都某个程度上都是比较被动，即 有个平台等人打码上来啦。我也都听过一些医学专家说，其实香港的老人家呢，社区里面的老人家呢，那个身体健康状况普遍是比院舍的地好一点的。现在你看到很多死亡个案都是院舍发生啦。你觉得这个新的举措是不是应不应该真的去针对一些院舍？ 院舍嗰处差唔多做晒噶啦，起码第一针嚟讲，仲有部分嘅咧，大致上就系打就打咗一半到啦，咁另外有啲咧就系中咗啦，咁剩翻又未做又未中嘅咧就好少数嘅啫，咁所以而家我哋就应该咁讲，即系叫做相对容易做嘅咧都做晒。咁跟住就係要去做啲比较难做。 即係话而家政府估计嗰仲有20万到70岁以上未打针嘅老人家呢，係大部分都喺社区㗎啦，係咪呢啲。 但我諗佢院舍仲有啲佢中咗嘛。 係係。 佢中咗咁你冇得打住啦。咁嗰度都唔少嘅。 OK。 咁我諗呢几日都有一个讨论呢，就係、是、其实我哋多咗一啲外展嘅接种服务啦。咁其实呢啲嘅外展接种服务可唔可以揀打伏必泰呢？咁喺嗰个嘅针药嘅运送啊、稀释啊、抽针嗰啲过程，其实而家外展嘅服务呢係处理晒未嘅呢？ 未嘅。即係暫時都仲係做緊科興，就係相對容易啲。即係你攞支針上去，拍開佢一針就係一劑嚟㗎嘛，拍開佢抽出嚟。咁如果你係做伏必泰嘅話咧，就你要多個程序，就之前稀釋曬，咁攞啲針上去。咁我又覺得唔係話一定唔得嘅，不過程序係會多咗，亦都係要有少少嘅難題要需要處理嘅啫。咁即係你可以想象，就係如果我現在上去幫我老人家打針嘅時候咧，多數老人家啦。咁首先嗰、那個疫苗咧，一樽嚟嘅，咁佢帶埋疫苗啦，嗰啲針啦。又全身未開嘅，咁棉花球啊、膠布啊、消毒嘅物質啊，然之即係消毒藥水啊，然之後仲要有一個冰箱啦、真係冰箱嚟，即係佢係專門係藥用嘅冰箱啦，攞上去。咁如果你話哦轉做伏必泰得唔得咧？其實就變咗咧，就唔會即場去溝噶啦，一定係之前咧喺一個站嗰處做曬，咁可能喺個車嗰處或者甚至出車之前做曬啦。做定晒就攞住一針針上去，咁我睇其實都係做得到嘅，不過就需要再多少少安排咁解嘅啫。 好啊，唔該曬林志源，多謝你。 好， 林志源咧就係立法會醫療衛生界嘅議員嚟噶，咁我哋都聽多一位聽眾嘅意見先。有周女士喺電話旁邊，周女士你好， 你好， 請講啊。 我多謝你俾個機會我講嘅，因為我咧自己我本人咧失明嘅。因為我就見話咩嘅，即係話咧，即係打針嗰啲，我聽到都好開心啦。但係我揾唔到人幫我，後屘咧就聽見啲中心咧開始話可能有日會搞啊，就即係幫上門係咪啊？ 係 啊，咁我聽到咁嘅消息都幾開心啦。但係咧而家就未開始啊，但我覺得咧，如果係有咁嘅機會咧，就應該打咯。 是啊， 是啊， 政府就未讲即係真係边一日係推出呢个平台嘅，咁你有冇啲朋友或者亲戚可以帮你去报名㗎？因为可以打电话上去报喎。 我已经打咗会度报。 係、 我哋都失明人中心啊。 即係佢会帮你手报名。 係 咁就好 啦。佢因为初因为諗住呢即係政府唔知点样情形啦、所以就未公开，后咪听见政府有咁嘅消息啦，当时即刻就联络下我哋囉。因为我哋就呢啲係独居嘅係囉。 係呀係呀。 即係你之前一直都未打任何疫苗嘅。 冇啊冇啊係呀。 咁所以有上门呢个计划就方便你 好多啦。我哋好开心囉。因为虽然而家又听见越嚟越多啊，一日话 啊，天天声， 个心都好寒。我自己一个人住噶嘛， 不過我覺得食飯嗰啲嘢啊，係咪都係家務送飯咯？ 哦、 但你知啊，人哋啲家務都有佢喺度驚驚地啦嘛，係咪啊？因為呢啲嘢點話得埋啫，係嘛？ 好啊，嗯，好，多謝曬莊女士嘅電話嚇，同你傾到呢度先。咁啊，政府嘅平台就未出啦，咁就可以俾定社聯嘅熱線電話俾大家先，就係370555658嘅。好啦，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咁啊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龙翔道去荃湾喺北假山花园对开咧，之前有意外事故嘅，啱啱清咗场，不过车龙都比较长啊。而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附近，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事故影响，现时龙翔道去荃湾由北假山花园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顺带提下大家，天雨路滑要小心驾驶吓。隧道嘅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啦。咁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都系多车，龙尾近住学园街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信保环球。凤翔股份、千盛集团同埋上智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23.92，瑞士法郎0.935，加元1.248，人民币6.374，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港金报18,020，比上日收市跌280。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933，港汇指数95.9，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北假山花园嘅意外事故，虽然清场一段时间，咁但一带嘅交通咧，而家仍然系繁忙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一段嘅龙尾去到近天马苑，后少少同样系龙翔道去荃湾咧，近住彩虹村一段嘅交通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现在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日村。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推出了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倘若最终的申请人数是超乎了政府的预期的话，会怎样做呢？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力， 我们这个临时失业支援呢，就在这个第六轮的防疫抗疫基金下面做的，中央都拎了一个应急费用的，那里都有几十亿，如果到时真的不够的话，那都可以在那个应急费用那里就支付。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 在等候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医管局策略发展总监李夏欣： 隔离护理观察系统就会在确诊者认知到卫生署说你已经确诊了，就会收到一个信息的。那个信息里面有个连结啦，click入去，咁答咗一啲重要嘅问题咧，佢哋就可以登记成功噶啦。啲问题咧就最主要系分别咗佢系咪一啲高危嘅群组。呢一班又高危群组又有病征嘅人咧，我哋喺背后就会攞咗佢哋嘅名单，就会主动打电话俾佢哋。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啦，咁啊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之前咧，咁我哋有一则嘅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啦。咁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粉岭长华村长治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进行检测。杨立门啊，咁我哋咧继续讲讲关于疫情嘅问题啦。咁啊，其实我谂都好多人都指出咗啦，今次呢一波嘅疫情咧，院舍咧可以话系一个重灾区啦吓。咁刚才咧嘅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都讲到话咧，其实累计咧都有系36,000+嘅安老院舍嘅院友啦，以及系9,300+残疾院舍嘅院友咧，喺呢一波疫情之中咧系确诊嘅。咁而咧就系即系不幸地啦，咁亦都系有超过3,700+嘅院舍长者咧，就喺呢一波嘅疫情之中咧系离世嘅咁。咁大家都开始去到关注啦，即究竟院舍系咪出咗一啲嘅问题，令到呢一波嘅疫情咧系出现咁多嘅一啲感染同埋死亡嘅数字咧？咁除咗即系院舍嗰个嘅设施啊，大家关注啦吓。其实咧即系包括咧就系会唔会话嗰个嘅空间比较狭窄吓，人即系嗰啲嘅院友嘅居住嘅密度啊比较多咧，咁可能会令到嗰个传染嘅状况会更加系即系容易啦咁。咁另外就系啲院舍有冇一啲嘅隔离设施咧吓，咁啊，因为咧就系其实喺疫情嘅中段咧，即系当一啲嘅医院啊，以至系社区嘅隔离设施都不敷应用嘅时候咧，都曾经咧政府系要求过，不如咧就将一啲系仍然系确诊吓，但系可能病情咧就唔系太严重嘅院友，就翻去到院舍嗰度咧咁。咁呢個有曾經試過嘅，咁都有啲嘅院舍投訴啊，都係成為咗一個咧，係院舍咧繼續爆發疫情嘅一個其中一個因素。 係啊，其實喺第一至四波嘅疫情嗰個時間咧，大家都好擔心一樣嘢，就係老人院或者院舍或者殘疾院舍呢一環節咧，係即係千祈唔好失手啦咁樣。咁唔知好彩又唔好彩啦嚇，咁真係好似冇失手到嘅嚇，第一至四波嚇，咁咧就咁就因而咧大家就好似有少少即係虛假嘅安全感咁樣嚇，即係覺得咦好似老人院都守得住咁樣，咁但係估唔到即係第五波疫情一嚟到咧，即係嗰個新嘅變種病毒，即係嗰個傳播力咁強嘅時候咧，就真係失手，而失手都好慘烈添嚇。咁因此咧，就我諗大家都即刻就去關注翻究竟老人院社方面嗰個嘅配置啊、設備啊、規格啊、人手啊，各樣嘢好多嘅問題，係唔係真係有真係導致即係呢個波爆發得咁犀利？老人頭先你講，即係有成3,000+位嘅老人家死亡，其實都係要 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咧嚇，即係呢啲嘅規管老人院呢一方面，係咪真係需要極速咁樣進行咧嚇？ 係咁睇翻咧，即係亦都係有啲嘅人士咧就建議啦嚇、其實現行嘅各項嘅院舍條例，包括係安老院條例啦，殘疾院舍嘅條，殘疾人士院舍條例啦。有冇辦法喺疫情啊，因應住疫情，再作出一啲嘅修改咧嚇？其實而家即係規管住呢啲嘅院舍咧，就係有呢啲嘅院舍條例啦，以及係呢啲院舍嘅實務守則啦咁。咁但係咧就係早前啦嚇，咁其實2017至2019年咧，咁政府係成立過一個工作小組咧，去到檢視呢啲嘅實務守則嘅。咁並且咧就作出一啲建議啦。咁包括話咧去增加翻院友嘅人均面積啦嚇，即係每個人咧住嘅空間。多少少咁希望咧可以住疏啲，冇咁挤迫啦，以及咧就系增加一啲嘅院舍里面嘅人手啦，咁作出呢啲嘅建议。其实部分咧就喺实务守则咧就已经系落成咗噶啦，不过咧亦都有部分咧系需要咧透过立法会通过修例咧先至可以落实嘅。咁咧但系咧呢个修例嘅部分咧就自从2019年咧就系呢个小组交咗报告建议之后咧，咁都系未有呢个嘅真系修例嘅一个落实吓。今年咧，咁啊，而家就政府提咗一啲嘅修例建议啦，咁就喺立法会嘅事务委员会嗰度咧就讨论紧，咁亦都计划其实今年咧就可以喺立法会嗰度就修订相关嘅条例草案，咁但系即系呢一波疫情咧就未赶得及呢一波嘅疫情啦吓，因为呢一波疫情咧都因为咧即系嗰个空间啊，以至到设备嘅问题咧，咁就好多嘅一啲院舍嘅爆发啦，咁所以有啲嘅无论系社福团体啊，以至到咧系议员啊等等。都有提出咧，系咪需要再喺呢一个嘅院舍条例里面咧，就再出因应住疫情咧，再做一啲修订？ 冇错啊，系啊，尤其是头先你提到嗰、那个院舍嗰个面积啦，吓，系咪真系太逼仄咧？咁令到譬如话传染病好易即系传播啊。另外一个就系嗰个隔离设施啦，吓，之前咧就唔真系觉得咁重要嘅嚇，咁但係第五波發生咗之後咧，醫管局都淪陷咗嚇，咁啊曾經一度咧就確診咗嘅老人家咧都唔能夠住院，就要發翻俾咧各個院舍去照顧，咁因此咧就有一個即係確診同埋非確診嘅院友咧同住一室啦，咁呢個係真係好大嘅問題嚟嘅嚇，咁因此咧就呢一個隔離設施呢樣嘢又係突顯咗佢嗰個重要性咯嚇，咁人手亦都係啦，咁啊即係院舍嗰啲人手而家即係差唔多成半嘅即係院舍嘅員工咧都確診過嘅，咁係咪真係檢討嘅時候真係要睇翻嗰個人手嘅配置嗰個比例係咪真係應該要有一个嘅弹性，系有一个即系比较宽裕少少，等个院舍咧真系可以有咩紧急嘅情况之下咧，系真系可以调动到个人手咧咁样。 咁当然实际操作上面咧，即系究竟院舍系咪真系聘请到足够嘅人手去到处理院舍嘅工作啊吓？咁大家都明啦，即系呢一波疫情好多人确诊咗，咁亦都其实呢个行业咧，经常都有好多讨论，就系话其实唔多新人入行啦吓，院舍嘅人手其实长期咧都系唔系好足够嘅，咁到而家啦，即系政府就都引入咗一啲嘅内地护理员嚟到香港嘅院舍啦，咁短期解决咗个问题啦。長期嚟講嚇，咁都希望當然有一個人手嘅比較充裕嘅一個安排啦。但係咧，即係究竟係咪真係實際可行到咧嚇？呢個大家都關注。不如都問問聽眾啦。咁大家覺得啊，即係呢波嘅疫情咧，即係令到院舍咁多嘅爆發，有冇啲咩嘅地方可以改善呢？尤其是可以透過修例去到改善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楊立門啊，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有份做出一啲建議嘅社聯長者服務總主任司徒偉珠啊，司徒偉珠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哋對於嚟緊嘅院舍，即係兩項嘅院舍條例嘅修訂啊，有冇啲咩嘅因為疫情而作出新嘅建議呢？ 有嘅，其實院舍條例嘅修訂咧，我諗呢個都係大家都等咗好耐，希望可以發生嘅事。咁因為我哋都期望修訂咗之後，對於院舍嘅質素啦，無論係地方啊或者係人手方面，有一個更好嘅配置。不過而家我諗睇翻個疫情嘅情況啦，我哋都希望喺個院舍條例方面咧，可以有一啲更加 真係回應到疫情嘅需要嘅一啲修訂咯。因為我諗大家都知咧，其實今次嗰個院舍修訂條例咧，啲建議其實係2019年5月去制定。係。咁當時咧，其實未有任何疫情。咁到而家啦，如果我哋將翻當時嘅一啲建議擺上台去通過嘅，當然一定係好過冇嘅。咁但係似乎要去應對疫情或者將來同樣嘅一啲傳染病喺院舍嘅爆發咧，其實可能未必咁充分咯。 具體嚟講，有冇啲咩嘅因應住疫情嘅建議咧？ 因應住疫情嘅情況咧，我哋其實覺得因為其實法例只係規管咧啲院舍嘅營運者，佢哋要履行啲乜嘢嘅責任。但我哋更加覺得需要咧，當佢哋履行責任嗰時候，需要嘅係政府嘅一啲配套咯。譬如剛才你頭先都講過一啲人手啦，或者係空間啊、設備嘅一啲配置，喺今次嘅疫情當中係突顯咗院舍喺呢方面嘅不足。咁當我哋講話修訂條例，令到院舍要做好啲呢一方面嘅嘢，咁我哋又要回望翻。究竟院舍佢而家本身系咪可以做多啲，有多啲空间可以做一啲隔离设施呢？设备方面，通风系统系咪真系佢哋自己可以提升，而唔需要任何协助呢？我相信呢啲系政府方面，无论社会福利处啦，或者系局方，都应该可以俾多啲支援俾啲院舍，等佢哋提升喺空间方面或者设备人手方面有啲更足够嘅配套。我哋话斋。有啲寬裕啲嘅條件去應付一啲危機咯。 咁如此一來嘅話咧，就那個投入就要多好多噶啦嚇。即係譬如人手啊，你話要有通風設備啊，要隔離設施啊，面積要增大啊咁。咁對營運者嚟講，都係一個比較大嘅負擔啦，係咪咧？ 是的，因为我想现在个营运者那个难处就在于，譬如一个建筑的空间你或者是这么多就这么多了，即是你会突然间变土地出来，突然间院舍变大了。问题就是说，在有限的空间之下，我们怎样去尽量不需要翻天覆地都可以有一些改善的情况。譬如那个通风系统呢，我们都见到其实早前局长都讲话，他们个跨部门的工作小组其中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看回通风设施的。基本上呢，在大概年龄之前呢，其实院舍已经做过一个通风系统的一个调查，看看有些什么改善的设施或者改善的空间。那我们觉得可以基于那些改善的建议呢，开始看看其实政府会不会有一些的资源的投入，给些院舍真的做到去改善个通风系统。这个我想是其中一个环节，希望可以在有限的地方、有限的空间之下，尽量去发挥它的优势。 有没有需要在修例那里都对于通风或者是空气清新的要求都定立一些的规定呢？ 这个可以的，但是问题就是定立了个规定之后，究竟条例是规范哪一个咯？因为现在个院舍条例是规范这些营运者，他要达到一些这些这样的标准嘛。咁但係營運者佢都綁手綁腳㗎嘛，佢係個地方啊、通風系統啊，甚至啲建築結構性嘅一啲問題，冇政府嘅配合同埋協助拆牆鬆綁呢，其實佢哋係一定難以去達到規例所定下嘅一啲標準囉。 咁你係咪即係喺度建議，即係政府其實係要即係為咗提升下即係呢方面嗰、那個、那個規格呢，係應該要提供一啲嘅資助俾個業界呢？ 是提供資助同埋提供一啲技術上面嘅一啲協助啦，同埋一啲現有規例之下嘅一啲拆牆鬆綁。譬如一啲院舍佢可能想啊，佢就算佢自己啊，算啦，我自己攞錢出嚟去做一啲維修，希望改善個通風系統。咁但係同一時間佢要經過牌照處一啲比較繁複嘅一啲申請一啲程序。其实早得嚟咧，可能第六波已经到啦。 系啊，系啊。 咁呢啲拆牆鬆綁嘅一啲行动咧，咁我哋都希望政府方面可以特事特办，可以尽量令到院舍可以有资源、有技术同埋有空间， 可以盡快可以提升個通風系統嘅一啲設備。 我想問翻隔離設施嘅要求啊，咁其實現時嘅院舍嘅實務守則咧係有提到話係每50個宿位咧需要提供一間嘅隔離房啦。 嗯、 但係今次嘅疫情會唔會見到其實呢個規定都係唔足夠，需要再作去調整咧？ 你讲得好啱啊！呢个系一定唔足够。嗯、我谂大家之前睇新闻都知道，嗯、可能一间院舍可能有十几个长者都系确诊，你边有隔离房间俾佢哋咧？咁、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导致院舍嘅爆发，一传十，十传百。 你嘅建议系点样啊？ 我哋嗱，当然空间嘅问题，我哋好难去有啦。但系我觉得，我哋可以有啲创意去谂，其实会唔会可以揾到一啲建筑师或者一啲室内设计嘅啲专家，可以去到一啲院舍里边视察一下个环境， 嗯， 点样去执政一下喺现有空间之下，尽量调配一啲嘅设施设备。嗯令到可以有一啲比较宽松嘅一啲空间，万一将来都系要做隔离嘅设施，佢哋可以有一啲空间可以帮得到。咁另外啦，其实空间方面咧，亦都好除咗做隔离设施之外，亦都系帮助到一啲家人咧喺院舍，即系喺疫情期间去探访一啲佢哋屋企院舍里边啲老人家。因为早前呢都未是说禁绝探访的时候其实家人可以入去的但是又要封了一些特别的地方啊有一些胶板隔住啊。其实有些院舍比较小呢它很难划出一个地方呢去做一个探访区。如果在空间里面我们可以多一些创意找一些专家帮我们在院舍里面去做一些顾问的一些报告去怎样去可以改善得到呢就算他院舍不需要做检疫的设施将来可以探得到的时候都可以鼓励多一些家人去探一些长者。因为很多长者其实两年来可能都没有家人来探他因为那个疫情的缘故。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很令人心酸的事。 其实真的时间不是很多的。就是现在的专家就是说就算第五波疫情真的现在好像开始平复下来之后随时第六波可能年尾又冬天又会发生。那是不是你刚才讲的比如说通风的改善甚至创意式的隔离设备面积都没得搞啦。那变了是不是其实一定要是一路倾开那个即修例的同时其实是要做的呢那些东西。 我会觉得是离开修例啦。而家我觉得要即刻 去做㗎喇。 係啊因为唔等得㗎我哋都唔可以再犧牲更加多嘅原油囉。 咁但係剛才你讲话你话等咗好耐啊即係呢一个修例。咁我唔知点解政府拖咁耐啦。咁但係就如果你话要再而家要加多好多新嘅嘢落去即係人手啊嗰啲面积啊或者人手比例啊面积比例啊等等。咁会令到嗰条法案系咪即係仲多多啲內容啦，當然都係好事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咁傾咁耐，而家就更加可能要仲會複雜啲，就有排拖噶咯。 會有一個咁嘅可能性㗎，會係更加耐。不過可能我哋都要翻轉頭諗下，其實修例個目標係啲乜嘢咧？即係如果修例個目標係為咗改善個院舍嘅質素，等我哋一啲體弱嘅長者可以喺最後一程佢可以有一啲好啲嘅服務。咁但係如果過一條條例而嗰啲建議已經係已經係唔符合而家嘅需要，咁個作用喺邊呢？ 我都想问翻咧，就而家都政府提出咗啲修例建议俾立法会啦。咁无论系话关于咧就系住客嘅人均面积啦吓，以至到咧即系护理嘅人手啦，其实咧都明白咧院舍可能一时三刻咧就未必达到嗰个法例嘅要求噶。咁所以咧都定咗一啲嘅过渡安排啦，譬如话系譬如高度照顾嘅院舍吓。头嗰四年咧就去到一个中度院舍嘅水平先，跟住之后咧先至第八年开始咧先至去到咧就系法例要求嘅高度照顾院舍即系嗰个水平啊咁。咁其实你觉得而家疫情之下吓，咁都见到院舍嘅问题浮现咗啦。呢啲嘅过渡安排应唔应该收窄，即系短时间之内要求啲院舍达到咧？ 收窄当然系好啦，可以快啲达到一个更高質素的一些服務， 不過收窄個寬鬆期呢亦都可能會影響到有一啲院舍可能佢追唔切嗰個標準，會唔會因此而關閉呢？咁當關閉咗嘅時候有邊個照顧嗰啲體弱嘅長者呢？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有兩難喺度嘅。 咁但據你所了解，而家業界對呢一系列嘅即係修改咧，佢哋支唔支持嘅咧？因為佢哋都要計翻條數嘅佢自己。 如果你講業界其實喺之前傾呢啲修例嘅建議嗰陣時，一路都有參與嘅。當然我哋嗰陣時都希望可以話嗰個人均面積可以再上調啦，有一個更加寬鬆嘅一啲比較合適居住嘅環境。咁但係呢個都明白唔係一時三刻可以做得到嚇。咁我哋方向上，我哋當然希望修例，亦都希望可以提升院舍服務嘅質素。咁但我哋希望而家要去应对疫情的话咧，我哋唔可以等修例咯。我哋要即刻做一啲紧急嘅一啲措施，帮助院舍，令到佢可以面对第六波又好，或者将来其他嘅疫情。 好啊，唔该晒司徒伟珠，多谢你。 冇客气。 系司徒伟珠咧，就系社联长者服务嘅总主任嚟噶。咁啊，杨立门啊，头先阿司徒伟珠都讲到啦。咁其实劳福局局长罗志光咧，早前都讲到话会成立一个跨部门工作小组，去到检视同埋提出一啲对于院舍嘅改善措施。会唔会就系司徒伟珠所讲嘅，即系会唔会可以早啲有一啲嘢可以做得到？ 我觉得紧急嘅嘢一定要做咗先咯。因为你嘅修例啊，随时拖几年都会嘅，呢啲真系要做快啲做。尤其是嗰啲隔离啊、通风啊嗰啲。 是，那我们又看看这个的工作小组究竟会有什么的建议出来，还有修例的进度在立法会的过程又会是怎样呢？我们看一节七点钟新闻先。 拥有很多合作伙伴，亦都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建立的组织拥有良好关系，不认为莫斯科被孤立。天气方面，一道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各个地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普遍录得一两毫米的雨量，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再度转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揸车嘅朋友啦，而家部分地区有雨啦，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近狮隧一段嘅龙尾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反方向咧将军澳出九龙，近住隧道口一带亦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近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咁而近住深井一段咧都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嘅交通而家都系繁忙。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外出食饭嘅时候，酱汁零上会健康得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 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讲一讲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粉岭长华村长治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进行检测。杨立门啊，咁我哋仲记得上个星期一啦，咁特首就宣布啦，咁就会喺4月1号开始咧，就取消对于九个国家嘅航班熔断机制啦，咁包括就系澳洲、加拿大、法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英国同埋美国啦。其实呢个熔断地区嘅机制咧，咁就自从今年1月开始已经实施噶啦，咁但系咧就因为好多即系令到好多嘅譬如商界啊，或者系对于喺海外嘅港人嚟讲咧，都好唔方便啦。咁所以咧就嚟紧4月1号咧就将会取消，并且咧就系呢啲嘅人士嚟到香港合资格嘅人士，即系佢哋要打齐针啦，上机之前要有核酸阴性检测啦。嚟到香港如果咧就系喺酒店嗰度咧第六七日嘅快速检测咧系阴性咧，就可以离开酒店。咁但系之后咧就仲有啲讨论，就系话啊，其实你取消咗嗰个嘅国家嘅熔断地区熔断机制啫，航线嘅熔断又点处理呢？咁啊，直至到咧就系前晚咧，政府就有一个嘅公布啦。咁就系同样咧，都系咧就系由呢个嘅嚟紧咧就会有一个熔断嘅一个检讨啦，系调整啦吓。因为之前咧就讲紧话咧，如果系一班机有三名嘅确诊者，或者一条航线7日里面有4名的确诊者呢，相关的航线呢就要停航呢是14日的。咁在前晚公布的新的熔断机制底下呢，咁如果航机抵港的时候有3名确诊，或者有人确诊，同埋有人呢不遵守登机规定的话呢，就会触发机制，咁而那个机制呢就会缩减至到7日的。咁杨立门，其实呢啲嘅措施会不会都对于即商界同埋即海外港人来讲是即方便啲呢？会 这个肯定是好很多啦。那个地区熔断机制即取消之后呢，仍然有一个即航线的熔断机制啦。亦都将这个在这个航线熔断机制保留的同时呢，亦都是将那个要求即是检疫那个期限呢就最低呢就可以即降到即7日啦这样。咁呢個肯定係商界係十分歡迎呢樣嘢嘅，咁因為有好多即係香港嘅去咗嘅人士咧，去咗海外咧翻唔到嚟，咁咧就如果連嗰條航線突然間即係個地區嗰個熔斷機制即係取消之後，咁翻嚟啦，咁個但係個航線又咁啱得咁巧咧，得幾個人咧係即係確診咗咧，咁嗰條航線又唔飛得啦，咁即係對好多即係等緊翻嚟嘅香港人咧嚇係好大嘅即係唔方便啦。咁同埋即係對航空公司嗰個調整嗰個航線或者 規劃安排嗰度航線、人手配置等等咧，都係好大問題嘅。 因為之前啲報道就係話咧，啲航空公司就係驚咧，就算係喺呢九個國家嚇翻到嚟都好啦，咁隨時都會再熔斷噶嘛。咁一熔斷就14日啦。咁所以咧，當時嘅報道就係話咧，啲航空公司咧都仍然係維持住14日咧一班嘅。係 啦。 咁而家就係縮短翻嗰、那個，就算熔斷機制啟動嚇，都縮短嗰個熔斷期到七日咧。咁相信咧，啲航空公司可以安排翻啊，會唔會密啲可以七日一班機咧？ 係啊，嚇咁呢一個亦都對唔淨止係一啲，譬如話啲喺公司工作嘅員工啦，港人或者外地喺香港做嘢嘅人啦，要翻翻嚟香港啦。咁仲有就可能係嗰啲即係外佣啦，嚇，即係佢哋要嚟香港嘅，而家仲排緊隊嘅，即係要嚟香港嚇。咁有咗即係呢一個嘅寬限嘅時候咧，就希望嗰、那個容易啲係可以讓呢啲地方嘅傭工可以快啲嚟香港即係開工咁樣。 不如都問下聽眾啦嚇，唔知道有冇啲嘅聽眾本身都係商界人士啦嚇，或者係自己公司可能有一啲嘅一啲嘅同事，可能因為呢個以往嘅一個入境嘅安排咧嚇，咁嚟唔到香港。而家嗰個熔斷機制縮短到七日啦嚇，咁會唔會方便到呢啲嘅商界或者你哋嘅同事嚟香港工作咧？或者會唔會有啲家人啊，都係香港人啦，喺家人咧喺海外，咁因為以前咧就喺熔斷地區熔斷底下咧，直頭飛都飛唔到翻嚟啊！而家會唔會都考慮啊？其實都喺酒店隔離七日啫嚇，會唔會考慮下呢個時候就海外嘅家人可以翻嚟香港探一探啲親友咧？仲有就係家傭啦嚇，即係如果唔知道大家會唔會都需要去到請外傭啊？咁以往咧就因為呢段期間咧，菲律賓都係地區熔斷嘅國家其中一個啦，咁所以咧就飛唔到嚟香港，會唔會嚟緊嚇都容許翻菲律賓嘅航機嚟香港？香港啦吓，咁可能就虽然啊，即系可能疏少少啦，比以前，但系都有得嚟啦。咁会唔会都系鼓励翻啲香港嘅家庭可以请翻菲律宾嘅佣工咧吓？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咧都系睇翻咧，就政府因应住咧，就系呢个嘅熔断方面嘅一啲嘅修整啦吓，调整啦。咁其实嚟紧咧嗰个检疫酒店嘅安排咧都有调整吓。咁见到咧就以前咧吓，即因为都多一啲确诊者啦吓，咁啊将一啲嘅酒店咧就变做社区隔离设施啊，即系俾病人去到入住噶，咁嚟紧咧就系疫情都回落咗啲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入境嘅需求啦，咁所以政府咧就将咧一啲嘅隔离酒店变翻做检疫酒店吓，咁就提供翻咧就4400个嘅房间噶，咁啊连同咧就而家香港整体咧就有38间嘅指定检疫酒店，就提供咧就系10000间嘅房间嘅咁，咁另外咧就系外佣方面咧都有啲嘅指定酒店俾外佣啦，咁就现时咧就有3间吓用作隔离嘅酒店，就系会俾外佣咧做检疫嘅用途噶，咁啊之前仲有一间啦，即系总共4间咧就会总共咧就有1600间嘅房间。间俾外佣咧可以入境检疫嘅吓，咁大家又觉得系足唔足够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呢个时候杨立梅，我哋请嚟一位外佣中介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咧有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啊，陈东峰你好 ，hello 大家好。 系嗱，而家菲律宾咧就可以飞翻嚟啦吓，熔断咧就减至7日啦，亦都咧就多咗一啲嘅酒店咧俾外佣检疫。你见到呢一轮嘅情况系点样啊？ 嗱，呢兩項措施咧，即係將嗰個地區熔斷係取消，同埋係增加酒店供應，咁對呢個外佣嘅供應，或者係尤其是菲律賓市場呢、這個恢復呢個有生力量嘅供應咧，係有好大嘅幫助。咁就係啦，因為菲律賓工人咧佔咗全香港嗰個外佣人口60%，咁所以咧呢一個改變就非常之大啦。 不如先問下航班啦，你自己留意到啲航班因應住個熔斷就熔斷期縮短啦。咁而家啲航班係譬如幾耐一班係由菲律賓飛過嚟香港咧？ 嗱，個航班咧之前咧就好多航空公司都因為非常之容易觸發嗰個所謂航班嘅熔斷啦。咁有啲航空公司就直頭索性安排2個星期一班。 即係一嚟咗就熔斷，兩個星期之後再飛一次，咁、就因為你一個月淨係飛兩個班次，所以嗰個可以接載嘅乘客當然係極之有限啦。咁而家咧就希望可以航空公司可以增加嗰個班次，譬如減少到一個星期一班，或者甚至一個星期兩班。當然，如果一個星期兩班就有機會要搏一搏啦。咁就呢個係會增加嗰個乘客嘅流量啦。咁第二個呢就那個頭先都講到個酒店，即係增加咗嗰個酒店嘅供應，或者係將之前嗰個一啲用作社區檢疫嘅酒店搬返嚟做隔離酒店，再加埋由14日變做7日呢，就無形中令到嗰個整體嘅房間總量呢係增加一倍嘅。咁呢個呢就令到最近嗰、那個訂酒店俾外用，以我哋嘅經驗係當同係寬，即係寬鬆到好多，容易訂到酒店，亦都容易揀到一啲比較低價位嘅酒店。 陳生，我呢一連串嗰啲措施咧，我又睇到可能有幾度幾個位咧，係嗰個價錢可能係會低翻嘅。嗱，頭先你講咗個酒店啦嚇，咁酒店而家多咗供應啦嚇，咁好多時即係啲外佣嚟到香港，佢要隔離噶嘛嚇，檢疫噶嘛，咁就以前就14日啦，咁而家就即係變咗最短可以7日喎，係咪啊？咁變咗就即係係啦，咁變咗個僱主係咪即係可以有減翻即係嗰個支出咧？嗱，呢個一樣啦。 呢個當然啦。 咁二來就係你講緊航班嗰度咧。航班又係啦，而家就都係多翻啲，又冇地區熔斷，咁航線又最多係停即係7日啦咁。咁可能個機票係咪都可以平翻嗰個價錢就平翻落嚟咧？咁呢個第二啦。咁另外就係而家真係嗰啲飛熔咧，即係外熔啦嚇，即係印熔飛熔都係啦。而家好似搶到嗰啲月薪都好高啊，成成6000蚊啊有啲。咁你見唔見到係可能有個可能性係即係嗰個工資係可能真係？可以香港的雇主是可以比少啲咧。 呢、這個係嗱，就呢個工資啊，工資咧就而家增加個供應咧，係可以減少呢個工資上漲，或者要工人咧、要求要高人工嗰個壓力，係就唔能夠即時解決到，因為即係遠水始終係救唔到近火啦。咁就希望係一個月之後、兩個月之後咧，個情況會有比較大嘅改善，咁先至會有明顯嘅改變。咁但係咧，就個心理壓力，即係喺而家呢一刻，有啲僱主就會覺得 ，OK， 我今日唔請呢、這個，唔會俾佢即係話翹住你啦嚇。我至少兩個月有一個新嘅工人入嚟，咁嗰個壓力就少好多，就唔會好似以前即係將來都冇機會工人嚟，就焗住要應付眼前嘅工人啦。 你自己暫時見到即係機票同埋酒店嗰個預訂情況係點啊？即係因為之前咧供應少， 個酒店咧 要搶酒店嗰啲情況有冇出現？ 即譬如之前就唔使講啦，直頭好似攞到個酒店就好似中咗六合彩咁。咁而家咧就即譬如我尋日都幫個客去訂酒店，一上去都唔使五分鐘，就已經攞到一個心目中嘅酒店。仲喺四月中啫嘛，即話尋日上去已經攞到四月中嘅酒店，個價錢都係得500多蚊，即係屬於中下價嘅，就唔同之上個，如果譬如上個星期未增加呢啲酒店之前咧，隨時係1000到1500蚊嘅，咁就對個僱主嘅個負擔咪少咗好多啦。 你點理解呢個情況咧？其實咁耐飛唔到過嚟，唔係應該一有開放翻就好搶手嘅咩？即係你點理解呢個情況？ 係啦，嗱，係多人訂，不過咧就頭先講咗啦，就第一就係嗰個酒店咧，因為14日變七日咧，就變咗嗰個供應量咧，突然之間就爆咗一倍出嚟啦。再加埋政府將嗰千幾蚊，唔係千幾蚊，嗰千幾間房間咧，即係由原本本港嘅社區檢疫撥做呢個外用嘅檢疫酒店，咁又多咗千幾間啦。咁所以而家工人咧係可以喺即係僱主如果要幫工人訂呢、這個。檢疫酒店咧係有成10000多間俾佢揀嘅，咁所以咧就嗰個揀到房間嘅機會就大好多啊！ 咁機票有冇平到咧？機票 機票咧就暫時有少少平，但唔多，因為咧航空公司最近都仲係佢嗰個班次好少，所以佢係即係將以前一個星期如果3班，而家變2班或者變1班，佢其實將其他2班嘅個成本都 摆晒落嚟呢度，都仲系要比较贵啲。 系点解你要要真系要你预计两三个月后先至有个好显著嘅改善 咧？因为咧而家累积喺海外嘅我哋净系讲菲律宾啦，印尼咧就不嬲系有陆陆续续都有人嚟啦，那个累积嘅唔多，系菲律宾即系过往三个月就完全 断咗 百分之一百停顿啦，再加埋旧年累积嘅。咁就成七八千個，咁呢七八千個呢，我哋預計就算香港而家即個情況改善咗，點都要兩個月先至可以即基本從清晒啦。咁一個月三四千，兩個月七八千呢，清晒之後呢，咁就對嗰個整體供應呢就會比較明顯嘅改變。第二個呢就係話正正因為有人可以入到嚟，令到个雇主嗰个信心，即系佢觉得有期望。诶，唔紧要，我今日请唔到工人，我最多等一等，两个月之后我就有工人嚟。咁佢就会将嗰个同工，即系好似头先讲啦，即系话焗住要俾工人高人工呢个压力咧减低咗咯。 不如咧就你头先都讲咗一啲对于嚟紧嗰啲供应嘅预计啊或者期望啦吓。或者同你傾翻咧，就其實呢兩個措施嘅一啲基本嘅問題啦，即其實你覺得而家熔斷機制由航線嘅熔斷機制嚇，由14日減到7日，其實對即本質嚟講，其實係咪都你哋可以接受嘅咧？還是你哋覺得都仲可以即再去到減少嗰個熔斷期咧？ 嗱，呢個熔斷咧，其實我上個星期都喺你哋港台即有講過啦，就我哋係。我哋業界就要求係直頭取消航班嘅熔斷航班熔斷。咁我哋嗰個基於有幾個理由，第一個咧就係話照我哋所知咧，嗰個有當地陰性嚟到香港變陽性嘅呢啲一啲個案咧，一部分咧係屬於兩地對嗰個陽性定義嗰個差異引致嘅。照我哋所知咧，即譬如喺 CT 值啊，以 CT 值嚟讲，香港就话要达到 CT 值40或以上咧，就当系阴性。但系喺菲律宾或者印尼咧，佢哋嗰个阴性咧就系百分之 CT 值30。咁啊，由30至到40呢个范围之内咧，咁嗰啲带病毒系咩咧？就根据我问过呢位嗰啲医学嘅或者卫生嘅嗰方面嘅专家，佢哋就话咧。嗰啲嘢屬於死病毒，死咗嘅病毒就冇傳播能力。但香港咧就連呢啲死病毒都當係仲係攜帶病毒，所以就當佢係陽性處理。咁如果如果純即話係因呢部分而產生嘅嗰個差異而帶出嚟嘅唔同嘅陰性嘅結果或者陽性嘅結果咧，其實香港政府可以透過領事館就通知當地嘅檢測中心。嗱，如果我哋香港就要求呢個標準，唔該你就。當地又是要以這個標準來到確定那個陽性，那就自然會出現這個差異啦。第二種呢就是說我們都不懷疑可能當地有些檢測中心做事比較粗疏，如果你發覺是哪些粗疏呢，其實香港政府也都非常之容易做，因為每一個人入境他拿著那張證書呢都是有名有姓有檢測中心的，那你只要衛生署即港口卫生，即是在机场的港口卫生少少筛查，咦，发觉这一间检测中心经常出现这个阴性变阳性的个案，那你咪通知航空公司放在这一间就不要玩了，不要给他上机了，一个指令就已经搞定了。所以呢那个即是你因为人为的差异，因为人为的粗疏而去制衡这个的航空公司或者制裁呢个航空公司咧，其实就即系航空公司变咗好冤枉嘅。如果航空公司即系话佢有好似头先有个嘉宾即系话，除非系航空公司本身系违反呢一个嘅防疫规定，即系话冇证书又俾佢上机啊，诸如此类啊，或者系冇即系嗰啲情况咧，咁你又制裁航空公司就合理。但如果航空公司依足嗰个规定去做，佢又冇可能有。即辨别嗰个证书真伪或者系证书嘅中间嘅定义嘅差异咧，咁呢个制衡佢咧就似乎唔系太合理。 即系你觉得个问题就未必出喺嗰个地区嘅疫情或者嗰条航线嘅问题上面，而系可能系佢喺当地做检测嗰个嘅水平啊，或者敏感度。 係啦，敏感度啊，或者係嗰個敏感度嘅唔同啊，諸如此類，即係好多太多人為嘅因素喺中間。咁呢就因為呢啲因素咧，呢啲其實人為嘅因素就正正應該用人為嘅方法去解決，而唔係用一個純粹制裁呢個航空公司嘅方法。 咁、啊、但係但剛才你提到兩地政府可能對那個陽性檢測那個標準是有分歧的時候，譬如說 CT 值我們是要30，他就要40這樣。香港要40，他就只有30這樣。我們跟內地都好像有這個問題。但是你提這個，你有沒有向即是當局提出來他們的反應，他的回應又是怎樣？ 我有提過，我有跟即衛生署嗰邊提過啦，咁佢哋就聽完咧就話我哋會研究，佢次次都話要研究，唔知道研究到幾時啦。 好啦，另一个问题咧就系关于酒店啦吓啦，其实我头先都引述啦，其实而家系有4间酒店咧系做指定嘅外佣检疫酒店啦，咁有1600间房间左右啦，咁其实今时今日仲有冇需要做一个外佣嘅指定检疫酒店咧？因为仲记得咧有一个外佣指定检疫酒店咧，就因为即系菲律宾同印尼嗰个嘅疫情咧系反弹吓，咁就令。是比较早的时间啦，咁系比其他地区咧系比较系严重一啲，咁所以先有一个外佣指定嘅酒店吓。咁而家其实有冇需要咁做咧？ 嗱，喺我哋业界，即系纯粹以业界嘅嗰个利益嚟睇咧，我哋就欢迎，因为咧佢呢、這个外佣检疫酒店咧，即系话令到外佣入境咧嗰、那个。更加容易啦，更加容易找到酒店，更加容易解决到入境的问题。 哦、反而是容易啲找到酒店系嘛？ 因为咧，呢四间咧就政府就只可以即讲明只可以俾外佣入住，就调翻转香港人咧，譬如你有个仔喺英国翻嚟，反而唔可以订嗰啲酒店。咁呢个咧就令到外佣嗰个攞到酒店房间嘅机会系增加咗好多嘅。咁纯粹以外佣界嘅利益咧，我哋就欢迎。當然啦，其實呢個我都覺得係中間佢嗰、那個有啲邏輯性嘅問題嚇、啊，即係唔可以話香港人點解唔可以入住咧？即係好似之前就只可以香港人住，外佣就集中喺第二個地方，其實全部都係即係同個現實嘅邏輯係有抵觸嘅。 你覺得仲有冇需要增加俾外佣檢疫嘅設施咧？ 如果喺而家嚇，即係以我尋日。同埋我哋啲行家接觸嗰個酒店訂房嘅情況咧，理論上就而家係比較充分，暫時都唔需要增加住， 都足夠嘅。 嗯 ，OK， 好啊，唔該曬陳東峰，多謝你。 OK， 陳東峰咧就係香港僱傭工會嘅主席嚟噶。咁啊，楊立門，其實呢個問題咧，都真係關於外佣方面，即係陳東峰就話酒店就夠啦嚇。咁而家酒飛機票咧，亦都比較容易啲訂到啦。咁係咪真係可以有效咁去即係俾到即係足夠嘅供應俾香港嘅家庭咧？咁樣， 我覺得應該會舒緩到好多嘅，應該 都會 即係僱主等咗好耐咧，其實。 是啊，是啊，咁啊，嚟紧究竟点样发展咧，都可能要睇睇即系香港嗰边嘅需求啦，以及咧就系整体啊，即系香港嗰个嘅入境检疫嘅策略咧，究竟系点啦吓？我哋电话1872311，我哋听一节嘅7:30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卫生署话，第五波疫情高峰嘅时候，遗体数目倍增，目前遗体储存空间已经增加至到超过4600个，亦都已经加快认领遗体程序，压力已经舒缓。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明白家属嘅伤痛。如果有需要，可以致电署方提供的情绪支援热线。热线在今个月22号至下个月30号运作，朝九晚九。为食环署说，火葬场几乎24小时运作，而最快下个月和合石两个新火化炉将会投入服务。署长杨碧君又说，现在棺木库存充足。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认为，本港目前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应该远多于官方的数字，如果按照100多万感染者计算死亡率不太准确， 若果按推算已经有400万人感染来计，死亡率是0.18%，略高于流感的死亡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都话，相信实际染病人数会多过官方的数字，但是实际死亡率应该怎样计，需要日后整理资料再分析。另外，林郑月娥话，在第五波疫情期间进行了287次围封强检，最近一星期的行动之中，检测出的初阳比例有下降趋势，已经降至单位的数字。他认为近期围封强检的经验对日后进行的全民强检有参考作用。对于上海在全市展开分区分批核酸筛查，林郑月娥说，每一个地方的抗疫工作都有参考价值，而香港的特质是融通海内外，在抗疫方面要尽力做到通内地联系海外。内地三月中起在跨境货运采用全面接驳模式，香港司机在接驳点落货之后，由内地司机运货上内地。货柜运输业总工会调查发现，超过九成受访司机在新措施之下被停工，有80.5%的司机已经全无收入。总会建议当局向香港跨境司机实施闭环管理，限制在指定封闭隔离区活动，并且透过措施确保司机全程不落地直达作业点，减低传播风险。另外，政府亦都可以为有需要的跨境司机提供隔离住宿，确保公港物资畅通，保障跨境司机的生计。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再度转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而家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的交通仲系好繁忙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近住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近住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去到理工湾位段就较为多车啲。九龙路面方面呢，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左转上去将军澳道呢比较多车噶，龙尾近开源道。而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至到文化博物馆段呢都是比较多车。屯門公路去元朗而家淨係新墟嗰段就比較多車少少，黃珠路轉出屯門公路冇曬龍尾㗎啦。咁至於晚間工程方面，早少少提大家啦，觀景山隧道今晚有工程嘅，喺今晚8点去到聽朝清晨嘅6点，觀景山隧道去珠海方向嘅管道會臨時封閉，而去香港方向嘅管道就會實施單管雙程行車。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见到政府试行上门打针，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我们希望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让我们有心的医护组织机构和团队一起群策群力，主动接触仍然未打针属于高风险的70岁以上的老人家或者是残疾人士，做到一个都不留。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BB 啊，我已经跟你指示转了钱给你了，你感受到我的爱意吗？ 收到了，多谢 BB 猪，我当然喜欢你，支持啦。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平时你就要准备好，记得留意香港电台和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 防骗攻略， 用动画揭露不同的骗案手法，令骗徒无机可乘。逢星期一晚9:25，港台电视31首播， 声音版本会在香港电台125台播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而家时间系晚上嘅7:37啦。香港电台抗疫快讯，而家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粉岭长华村长治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进行检测。杨立门啊，呢一次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港铁票价吓。咁咧就港铁咧今年系决定冻结票价嘅咁。咁其实咧都系源于咧就系根据嗰个嘅调整票价嘅机制啦吓。咁其实正要睇翻咧就系呢个嘅运输业名义工资指数变动啊。咁今日咧就政府就公布咗呢个嘅指数啦吓。咁所以咧就可以计出咧就系港铁调整嗰个票价嘅幅度究竟系几多少。嗱，讲一讲嗰条嘅方程式先啦，咁可能 即系 听众都未必知道，我讲一讲个方程式先。嗱，嗰个方程式咧就系根据住咧就系旧年12月嘅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变动，咁就乘0.5，跟住加旧年12月运输业名义工资指数按年变动，咁就亦都系乘0.5，跟住减生产力因素。咁得出咧嗰个嘅票价调整机制方程式嘅计算结果啦。咁而咧就系其实消费物价指数嘅按年变动咧就系2.4%啦。咁啊乘0.5啦，跟住咧头先就讲啦，工资呢个运输业名义工资指数按年变动咧就系-0.2%噶。咁啊乘0.5啦。咁跟住咧就减生产力因素咧就零噶吓。咁根据方程式计算嘅结果咧就系正-1.1%嘅吓。咁而咧就係港鐵咧，其實近年都係承諾咗咧，每年會有一個特別調減，就係0.6%。咁所以咧就1.1減0.6咧，就得出咧就係調整幅度咧就係0.5%。咁理論上咧就正數嚟嘅嚇。不過咧呢個嘅正0.5咧，咁就未能夠咧係觸發到個票價調整個機制嚇，因為咧太細啦，個幅度太細啦，就未能夠咧係觸發到嗰個票價調整機制嚇。咁所以咧今次咧就係港鐵咧就決定係凍結票價。咁亦都睇到咧係現有機制之下咧係連續第三次咧係冇加價嘅嚇。 係。咁港鐵亦都指出咗一點咧，就係即係佢過去一年，尤其是係四波疫情啦，跟住第五波係非常之嚴峻啦。咁嗰、那個那個所謂生意額啦，即係出行嘅人數咧，個搭客嘅人數咧係鋭減嘅，差唔多減咗係一半啊。咁咧就政府都成日都讲啦，即係成日都监察住即係嗰个八达通个使用率啦，即係譬如地铁出入啊，咁见到啊原来人数又有增加呢，即刻就劝喻啲市民呢就啊你唔好出多街啦咁样。咁可想而知呢，就係、是、其实你真係好少，真係少咗好多人呢即係搭地铁嘅。咁呢一个亦都系我呢个都体谅即係地铁嗰个立场嘅，因为嗰个生意真係低咗好多。咁加埋就地铁亦都宣布咗有好多嘅优惠咧， 係會繼續係即係延期嘅，好多都係延到咧係即係出年五月啊咁樣嚇。咁好多特價嗰啲票咧，亦都係各個航線都有啲特價票啦嚇，即係好似咩港鐵都會票啊咁樣。咁佢亦都係繼續係會提供呢啲咁嘅優惠。咁啊，根據即係港鐵嗰個嘅新聞公佈咧，就係佢今次預留咗咧差唔多成28亿。嘅款項咧，係做各行嘅優惠嘅。 係咁啊，其實嗰個嘢而家做緊嘅，根據票價調整機制裏面咧，呢個分享利潤機制，咁嗰個3%嘅車費回贈嘅優惠咧，亦都會計嚟緊咧就係額外提高至到3.8%嘅嚇。咁所以咧，而家嘅優惠咧會繼續，甚至咧有啲係會擴大添。咁咁呢個就係港鐵嗰邊嘅一個公佈啦。咁但係睇翻咧就係其實過去啦嚇，咁其實去年咧嚇，舊年六月咧，咁就港鐵嘅票價咧就下調咗1.85%。咁而咧，2019年咧同埋2020年嘅票價調整方程式計算咧，就觸及到封頂嘅機制，亦都未有咧就加速咧嗰個結果嘅方程式嘅結果嚇。咁所以咧就有啲人就計啦嚇，其實咧港鐵咧係有一啲累計未追加嘅加幅嘅嚇，即係儲埋咗一啲嘅加價嘅幅度，其實咧係未有實施出嚟，咁嗰度有幾多咧？咁就講緊3.3%。 另外就今年，因為佢而家我哋頭先計咗條數，你好詳細咁講，計到出嚟係正嘅0.5%。 呢個其實又繼續累積落去。 咁呢個應該就會計累積到咧，出年咧我哋就真係可能要埋單噶啦咁樣嚇。咁因為點解要埋單咧？因為今年呢個0.5%咧，就未觸及到咧，即係嗰個即係。真係可以加價嗰個機制嘅，因為嗰個機制咧就係你正或者負咧係要超過1.5%咧，先至可以觸發到嘅。咁你0.5%咧就冇觸發到，咁因此嗰個加幅咧就會延期累積到出年啦。 係，咁點算咧？咁係咪嚟緊可能即係經濟復甦翻啲嘅時候，咁就會可能就係觸發到嗰個嘅加價嘅機制咧嚇？咁呢個可能係市民要關心嘅問題啦。咁而其實咧就係、是、近年啦嚇，咁港鐵嘅呢個票價調整嘅機制咧，都會每五年咧去到去檢討一次嘅。咁其實咧，而家正正就係檢討緊呢個嘅票價調整嘅安排。咁亦都有見到唔少議員咧都講到有一啲嘅提議啦，就講到話其實呢個票價調整機制會唔會可以加入其他嘅一啲因素落去咧？譬如話港鐵嘅盈利係咪可以共享咧？嚇，同埋政府有冇啲咩可以做咧？譬如話股息啊，係咪可以去到補貼翻即係市民嘅車費票價咧？咁呢啲都有唔同嘅議員咧提出嘅建議嚟㗎嚇。不過問下聽眾啦，大家對於今年咧就係港鐵咧凍結票價。有咩意見呢？咁但係頭先講，我哋講啦，其實累積咗一啲加幅咧，未實施到出嚟嘅，遲啲可能會加翻嘅咯。咁大家又點睇咧？嚇，有冇啲咩要調整嘅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嚇。咁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同我哋傾，就有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亦都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嘅成員陳恆斌啊。陳恆斌你好， 係你好兩位， 你好。 係首先對於今次即係港鐵決定凍結票價，你點睇咧？ 今次咧係按照機制去做凍結嘅，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疫情之下啦，經濟環境又唔好啦，咁個數據唔靚咧，自然係凍結咧，呢、這個都係按照機制去做嘅。咁今年港鐵咧亦都係即係比較大手筆少少啦，就係、是、個優惠咧，以前係做半年嘅，而家咧就拉長到一年，而且有 3.8% 啦。咁另外就係佢有28亿嘅，即係加埋埋有28亿嘅，即係一啲優惠咧。咁喺疫情之下，我都係表示歡迎嘅。但係今年雖然唔使加價啦，我哋頭先正如主持人都講啦，我哋喺以往嗰兩年咧有個累積嘅加幅係一路帶住落嚟嘅。譬如而家喺之前咧有 2.8% 嘅，要喺之後如果出年經濟稍微有好轉嘅時候咧，咁就呢啲加幅就會直接累積過去啦。咁如果再加埋今年嘅 0.5 咧，咁可能一出年一月加咧，就可能加幾個 percent 噶啦。咁所以我哋認為咧，今年正正係同港鐵去討論個可加可減機制咧，係咪可以優化嗰個計算嘅方法，咁令到港鐵佢運作過程當中係咪可以惠及更多嘅市民，同時間對佢企業嘅形象都會有改善啦。咁所以我建議咧， 係陳恆斌。 可能個接收有少少問題，我哋同事同佢咧去睇睇個接收問題先嚇。正如頭先所講啦，即係陳恆斌都提到咧，就其實而家港鐵都累積咗啲加幅咧，係未實現到出嚟。咁而家咧，亦都係講緊一啲嘅調整機制嘅一啲檢討啊嚇。 檢討好似每五年做一次係咪啊？ 係啦係啦嚇，咁就講緊咧，其實就呢個嘅。每五年做一次啦，第一次檢討咧就2013年做嘅，第二次咧就係2017年就做咗啦。咁其實今年咧亦都需要做一個檢討啦。咁啊預計咧就出年咧會有一個嘅檢討結果啊。阿陳恆斌翻嚟啦嚇，陳恆斌 係喺度，唔好意思啊，頭先電話接收唔好， 唔緊要嚇。咁咧 就事實上係嘅，就每五年會檢討一次啦。咁其實之前嗰兩次嗰幾次嘅檢討咧都即係唔係話太大改變嘅。咁所以今年咧我哋都希望咧藉住呢個機會可以同港鐵咧。傾一個好啲嘅方案啦。嗱，一樣嘢咧就係嗰個即係帶落去嘅累積加幅嗰個問題啦。咁我就希望咧政府可以去爭取，就係嗰個加幅咧，如果隔年之後咧就一筆勾銷啊。譬如話而家有 2.8 啦。咁如果今年唔需要加，咁出年係咪應該將 2.8 咧就一筆勾銷啦？咁而今年有個 0.5 就帶落出年，如果出年都唔需要加嘅話，咁 0.5 都會取消埋。咁呢一種嘅安排呢先會比較科學嘅，因為一個加幅係加唔到就肯定係個經濟環境唔好嘅。咁若果個經濟環境唔好呢，其實通縮啊又或者係工資增長係負嘅話呢，其實對於佢經營成本都會下降嘅。咁所以如果係有咁嘅情況呢，其實嗰個累積加幅係可以取消嘅。咁另外一個呢就係盈利嘅問題啦，過去即係好多市民都係會反映，喂港鐵賺成過百億喎，都要加價喎，咁呢種情況亦都係希望今次喺討論個可加可減機制裡面呢可以加入一個盈利指數啦，就同盈利掛鈎，咁就如果佢賺得多啲錢嘅，咁係咪有得分享呢？咁如果賺少啲嘅，佢可能嗰個加幅呢就可喺個方程式上面會有機會反映得到咁樣，咁就直接同佢嘅盈利掛鈎，就唔需要話賺好多錢嘅時候都要加價咯。 但即係其實有冇睇翻嗰個盈利，其實主要係嚟自邊度咧？即係可能會唔會係佢嘅一啲港鐵站嘅一啲商鋪租務咧，還是係一啲嘅地產或者管理嘅項目咧？咁如果將呢啲盈利同即係港鐵自己本身車務就係嗰個嘅票價係掛鈎，咁其實可唔可以嘅咧？其實咁樣。 其實港鐵呢我哋要咁睇，佢係有咗鐵路佢先可以衍生到其他嘅收益返嚟嘅，冇條鐵路佢係冇呢啲收益嘅，咁所以呢我哋睇港鐵間公司呢就唔可以話將佢車務嘅收益同埋地產嘅收益呢係分開嚟睇嘅，應該係整體去睇嘅。咁用地產或者係其他嘅發展項目去補助返嗰條鐵路嘅運作呢，其實呢個都係原先即是希望港鐵發展的一個初衷來的。咁所以我哋認為呢應該是成間公司劃一去睇。咁若果佢嗰個盈利係好理想嘅，就應該係佢發展得好。咁由於有鐵路嘅發展可能帶動咗佢其他嘅周邊嘅項目有發展呢，咁呢個都係應該係因為鐵路營運而帶嚟嘅其他附加收益。咁所以如果佢考慮嘅時候呢，應該係成間公司去睇嘅。 好似都仲有另外一個建議咧，就係話即係嗰啲股息啦，亦都可以即係你打佢主意啦嚇，即係佢賺咁多錢，又不如你派少啲股息啦咁。咁但係我哋都要知道，其實港鐵都係一個即係上市公司啦嚇，咁佢都要向即係股東即係負責嘅咁。咁你點樣平衡？即係呢個建議點樣平衡兩方面咧？其實 嗱，股息咧就因為港鐵有七成都係政府噶啦，咁所以咧佢要派息俾政府嘅。咁譬如話過去都有啲時候咧有四五十億嘅股息咧派俾政府嘅。咁按照而家安排咧，呢啲股息就係入咗去即係庫房。咁政府咧亦都喺近年咧聽咗坊間意見啦，包括我哋意見咧，就係設立咗一個叫公共交通補助計劃啦。咁就即係而家有時會400蚊門檻，跟住多咗之後呢就有一個補助，咁而家就疫情之下呢就將嗰個門檻呢降低到200蚊啦。咁呢一個補助呢其實某程度上嚟講都係喺政府個庫房裏面攞返啲錢出嚟補助返公共交通工具嘅。咁所以有啲建議話係咪將呢啲錢攞嚟補助返公共交通呢，其實而家深刻係有呢個咁嘅方案做緊嘅。咁只係話 即係佢個門檻而家係200蚊咧，間唔中會咁做，但係過半年之後佢又會重新調整翻係400蚊，係咪再可以將門檻喺200蚊咧，作為一個長期嘅方案去運作，咁啊令到市民咧搭公共交通工具係可以拍翻八達通，有翻個補助，咁就令到大家都係整體喺港鐵嘅收益當中係可以攞到一部分嘅好處咯。 嗯，即是说从政府即是那个股息那里得益呢就补贴出来就不影响其他的股东的股息是不是 是没错的没错的。因为港铁就其他股东的收益呢就不会分给政府啊。 嗯。 那我们都没可能是要他在派给其他股东的收益里面去拨出来是因为大众的。咁而係派俾政府嗰一部分咧，其實而家某程度上嚟講，都係有補助翻落公共交通嘅。 係，咁如果將呢個200蚊呢個門檻即係恆久化咗佢咧嚇，咁對政府嗰個經常嗰個收入係減少幾多咧，或者個支出係多幾？有冇計過條數嘅其實？ 嗱，而家咧大概每個月咧就有2億到嘅開支嘅。咁、如果你计返数呢每年就有二三十亿嘅开支啦。咁、但係佢惠及嘅人数呢大概有成300万咁多嘅。咁即係话有通勤嘅人呢多数都会有得到呢一个公共交通费用嘅补助嘅优惠啦。咁嗰个覆盖面就会大啲。但係若果个门槛去到400蚊呢咁大概就有100万到嘅市民受惠。咁嗰个受惠嘅幅度呢就会比较细啲嘅。咁、所以綜合翻個開支同埋嗰個惠及嘅市民嗰個情況咧，我哋認為去到200蚊嘅門檻咧，係可以令到更多市民受惠，同時間亦都可以減輕市民交通費嘅負擔咯。 嗯 嗯，關於呢、這個票價調整機制嘅檢討咧，其實而家嘅進度係點樣啊？你預計其實幾時可以得出一個檢討嘅結果咧？ 嗱，稍後咧，我哋喺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下咧，就會成立一個鐵路事宜小組啦。咁喺事宜小組裏面，我相信大家都有關注呢個票價檢討機制嘅。另外呢就係、是、今年年底之前呢佢應該要有一個方案出嚟。咁所以而家大家都喺度唔同方面喺度大家會談緊啦。咁我哋亦都係約咗港鐵去表達我哋嘅訴求同埋我哋嘅建議嘅。咁大家經過溝通之後呢都希望喺嚟緊呢去傾嘅時候可以即係反映個現在嘅情況啦。咁亦都次次港鐵都會話小股東唔同意啊咁樣，咁但係作為政府咧，佢既係大股東，其實都要平衡翻市民對於港鐵嗰個形象啊，甚至乎佢嗰個經營嘅情況嘅。咁所以希望政府同港鐵去傾嘅時候咧，可以攞到一個好嘅方案出嚟，包括我哋所建議嘅盈利指數啦，同埋係即係隔年一筆勾銷嘅嗰種即係累進嘅加幅嘅情況啦。 嗯， 仲有一个咧就系关于服务表现安排啦吓，咁其实咧都系讲紧咧，如果港铁出现咗一啲嘅严重嘅服务延误事故嘅时候咧吓，咁港铁就需要咧回拨咧就一部分嘅钱咧，咁就系俾乘客嘅，咁可以透过譬如一啲八达通嘅折扣优惠俾乘客啦，咁嗰个嘅最高嘅回赠款额咧已经上调至到2500万啦，咁但系咧仲记得咧即系以往出现一啲港铁事故嘅时候。都会有人说、其实那个回拨那个的金额呢都仲的上限都仲未够高、啊。咁呢方面你会不会去都关注一下呢 其实过去都有在这一方面有不少的讨论的。咁譬如说港铁很严重的事故包括是观塘沿线的信号系统故障啦咁几条铁路一起冧档啦撞车啦等等的情况呢咁这些呢都是因应那个影响时间去做一個計算嘅，咁過去咧就住嗰個計算嘅方式咧，我哋係有啲建議嘅，咁包括係咪即係佢係計第一班車同埋即係嗰班受影響嘅車之後嘅嗰班車嘅時間去計算，就唔係話全日佢只要有架車慢駛咧，其實就已經唔需要罰錢啦咁樣。咁喺嗰個計算嘅方式咧，我哋認為如果市民出行係真係受阻嘅，包括佢係有車慢駛啊，又或者全日都受影響嘅，咁應該係按全日嗰個受影響嘅時間嚟計算嘅。咁呢樣嘢我哋過去都有提出一啲嘅方案啦。咁至於其實呢筆數咧，大家都唔係好想要嘅。最好咧，佢就係做好啲鐵路嘅服務，唔好成日有壞車啊等等嘅情況。咁呢個我哋就覺得呢啲嘅補助咧，反而大家都唔係話太想要，但係如果計算比較合理啲，會好啲嘅。 OK， 好，好，唔該曬陳亮斌，多謝你。 嗯。 好啊，唔该。 陈南斌咧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咧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成员嚟噶。我哋电话系1872311。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万一确诊新冠病毒，服用中成药时有乜嘢需要注意嘅呢？ 首先，除非已经咨询咗医护专业人士嘅意见，否则唔应该同时服用西药同中药。而抗疫中成药包括莲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火粒同埋藿香正气片或胶囊，呢啲都系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入面推荐嘅中成药。 在中医师的临床指导下，有关中成药可以按照实际临床情况使用于医学观察期，治疗轻型和普通型患者，可以改善症状、阻断病情发展和缩短病情。 不过记得，这三款的抗疫中成药并不是保健药物，本身无病征就不建议服用了。 孕妇、儿童、敏感体质、长期病患、蚕豆症患者记得要慎用。同时，因应各人的不同体质、病因和病情，适合使用的中药亦都应该有所不同。所以，大家在服用中药之前，都应该先征询中医师的专业意见。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咁无论你系想讲下关于港铁嘅票价冻结啦，还是系同疫情相关嘅话题咧，都可以同我哋倾一倾噶。咁我哋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陈女士喺度，陈女士你好。 喂，系你好啊，主持。头先我都听过社联嗰度咧，就话会同埋政府嘅医疗队咧，就上去揾嗰啲隐蔽嘅长者嚟到打针咧。咁其实咧，佢哋都话即系可能事先咧就已经同咗呢啲长者做咗一啲游说嘅工作，但系反而我觉得担心咧就系、是，既然呢啲长者咧可能咧佢哋都系比较隐蔽少少，咁样会唔会打咗针之后，佢哋会唔会有啲身体状况咧？系第一。他們是不懂得自己打電話去給衛生署，因為大家都知道你找親上去網頁上面什麼衛生署啊、疾控中心啊，你什麼電話你都不會打得通的、即應該說那些電話是沒有人聽到的。那如果那長者有什麼身體 有礙啊，或者不舒服啊，那他除了打999之外，那會不會社聯還有另外一個簡單的電話，就千祈不要再用那些 WhatsApp 那些话抗疫热线啊，嗰啲即系对老人家嚟讲系冇用嘅。咁、既然佢系独居咧，咁我觉得呢一方面咧，就睇下社联啊，或者定系嗰啲医疗团队咧，佢哋可以俾一啲简单嘅资源或者信息，可能两三日之后，打一打电话再搵个老人家，睇下佢系咪仲系安好咁样样咯。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嘅电话。我谂其实都唔单止系社联嘅上门打针服务啦，嚟紧政府都做呢个家居接种嘅时候，睇嚟个配套位跟进咧，都可能要即系 最好都有翻呢一位听众嗰个建议嘅跟进服务啊，比较好啲啊。 听到位听众啦，有黄小姐喺度，黄小姐你好， 喂，吓吓， 请讲。 咁而家就长者接种率嗰度都好低，咁我觉得政府咧尽咗。你的能力呢去劝说啦解说呢就已经可以啦，同埋清楚讲俾佢听呢，你如果唔打疫苗呢个死亡风险好高嘅，俾啲数字近期嘅疫情都7000多人、大部分啲都系啲未打针嘅长者，即系讲清楚囉，讲清楚个后果囉，即系如果打与唔打呢，其实系最终系佢自己要为佢自己嘅决定去负责囉。我觉得就是这样。 好啊，多谢晒黄小姐。其实而家卫生防护中心 每日都有讲， 系啊，每日都有讲呢、這个喺死亡个案之中吓，即系打齐针、未打针嘅一啲情况噶啦吓。 系啊，嗰啲数字都好清楚噶，其实系、所以每日4:30嗰个会上边咧，嗰啲专家咧都唔止一次系讲嗰个打针同埋个死亡率同重症率嗰个关系 我谂黄小姐系讲紧即系喺上门打针解说方面咧， okay, 都可以即系去为嗰啲医护人员或者系义工咧去到做一啲嘅培训啦。 冇错， 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